加拉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孟加拉国人民联盟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孟加拉国常委会、孟加拉国主体思想研究所、孟加拉国朝鲜友好团结委员会和孟加拉国先进政治研究小组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举行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另外，争取朝鲜和平统一奥地利工会会员声援委员会8月26号写信给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表示抗议美帝国主义者伙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